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拥抱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我。 只是 从来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